府上台以来颠覆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和环境友好政策，开环境倒车，退出巴黎協定是奉行美國優先、單邊主義的表現，充分顯示對國際法和國際規則是合則用、不合則棄的輕蔑態度。報告又說，特朗普政府在履行減排承諾方面進展緩慢，無視公約報告義務，樹立壞榜樣，扮演全球環境治理的麻煩製造者角色，持續向全球氣候治理注入負能量。報告希望美國盡快回歸遵守國際法，遵循多邊主義，凝聚全球力量，鼓勵廣泛參與，合作應對全球環境危機的正確道路。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2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12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1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建设银行5.66升1毫，阿里巴巴297.2升3.2，腾讯控股561.5升4.5，美团点评259元跌6.8，小米集团22.2跌9.5，中国平安84.2升7.5，工商银行4.58升1.6。新上市的卓越双企服务是报11元，高音零售9.45升1.52，中芯国际20.6升6.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73，瑞士法郎8.491，澳元5.507，加元5.881，新西兰元5.143，欧元9.102。每百日元对港元7.3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71点，升260点。港金现价报176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86美元，卖出191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咁啊，啱啱运输署的朋友话俾我哋知咧，九龙区啊，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的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啊。咁现时嗰度嘅交通咧有少少挤塞噶。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开慢线有意外，咁啊交通有少少挤塞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的支路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稍微多车少少。港岛路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段比较多车的，东区走廊去中环就维园海丰园段就比较多车，仲有就湾仔北啦，湾仔北道路至到红兴道一带嘅交通都比较挤塞噶。而庄士敦道咧，部分路段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啊，庄士敦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道交界一段啦，同埋菲林明道嘅慢线咧，而家只俾电车通过，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咁而家庄士敦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道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嘅。九龙啦，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南开下道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科学园码头去科学园，

跟住咧就经过咗法案委员会审议嘅中途，但系喺会期结束之前咧都唔能够完成工作啦，咁啊。理论上咧，本来上一年嘅立法会嘅年度嘅立法会咧，就因为换届咧，就呢啲嘅法案咧，就可以话系即系寿终正寝啊！要倾嘅话咧，就要由头倾过。咁但系咧，呢几条法案咧，可以话即系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啊，死去活来啊！咁嗱，呢几条法案咧，就系包括咧，就系话涉及垃圾征费嘅都市固体废物收费嘅草案啦。同埋禁止電子煙嘅草案啦，嗱本來咧都可能即係都寫得七七八八嘅啦，咁但係咧嗱而家咧就係決定咧內會就決定咧將呢兩條法案咧就重新成立立法成立呢個法案委員會係繼續審議嘅，咁另外兩條法案啦就係包括咧處理專營的士嘅一條法案啦，同埋實施一手樓空置稅嘅法案啦。咁本來都大家會諗下係咪有機會繼續傾咧？咁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咧就通知咗內會嘅主席李慧瓊咧，就話咧就會暫停一手樓空置稅同埋專營的士服務兩項法案嘅相關工作，即係代表咧，呢兩條法案咧應該都會暫緩一段好長時間，即係打落冷宮，應該都有排都未能夠再拎翻上立法會討論噶啦，可能係都不知幾耐之後啦。嗱，我哋喺呢一個半個鐘頭裏邊啦，不如傾下有關專營的士嘅個專營的士服務條例草案啦。咁可以話咧就係即係正式都叫做壽終正寢啦。咁嗱，呢條草案係做乜嘢嘅咧？其實就係即係回應緊咧前嗰排咧就係或者而家都係噶啦，就係有好多一啲嘅共乘嘅汽車公司打入香港市場啦，咁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市民啊用家都會覺得咧，而家嘅的士咧個服務咧好似咁多年嚟都好似冇乜轉變過啊，咁尤其係一啲嘅車又比較殘啦，服務態度又冇乜一啲新嘅進展啦，亦都追唔上而家網約車嘅一啲嘅潮流啦等等，咁有好多嘅網約車分分鐘亦都係犯法嘅，咁嗱政府係回應緊種種嘅市場趨勢嘅變化嘅時候咧，就曾經即係之前啦，就係呢個專營的士草案嘅呢條草案咧，就係諗住推出600架專營的士，呢啲專營的士佢哋嘅收費咧就係比而家咧係高五成左右嘅，起標就收$36嘅啦。咁但係咧就係應該係比較而家咧可能係舒適啲啦，服務會好啲啦，咁希望咧吸引到一啲有呢個需要嘅一啲市民咧可以俾得起錢嘅，可以俾啲好啲嘅服務佢啦，令到成個的士行業咧有啲新氣象出現啦。咁但係當然啦，就係大家都發覺嘅就係每次有關的士行業嘅一啲改革咧，都會有好大嘅爭議嘅，牽涉好多不同嘅利益啦。咁嗱，結果咧就係而家嘅呢一個法案咧，就基本上咧喺然後上個立法年度咧就已經係已決咗咧，就暫停去傾噶啦。咁今年本来可能有机会重新嚟过，都似乎咧政府亦都唔想再倾啦，费事嘥时间啦。好啦，咁大家又点睇咧？喺电话旁边嘅朋友或者揸紧车嘅的士司机，对于呢一条嘅法案啊，即系话咧专营的士啊，即系话推出一啲所谓优质的士嘅呢个法案咧，成件事咧就会摆埋一边噶啦，暂停噶啦。咁啊，睇嚟有排都唔会再倾噶啦。点样睇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老友我 撑你。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市场学系客座教授潘嘉阳。 在困境里面，与其你要花时间怨天怨地，倒不如用啲时间在自强不息解决问题上面。因为如果你淨係顾住不断咁抱怨错过咗呢个日落嘅美景，你将会不知不觉咁样错过埋个曙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星域集团主席邓耀星。 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 output 啦，我们的创意啊，我们的价值去衡量我们的员工。如果你用时间去衡量，他又给回时间你；你用价值衡量，他又给回价值你。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喺呢個鐘頭裏邊咧，同大家傾下咧，就係上年度咧立法會有4法案啦，係中間咧就係因為審議唔切咧，就係懸而未決啦。咁無端端延任一年咧，呢啲4法案咧都要有個了結嘅，就係繼唔繼續傾咧。政府而家就決定咗咧，就係有關專營的士嘅即係優質的士嘅新法例啦，同埋一手樓空置税嘅法例咧，係暫停審議嘅，代表咧有排都唔會再傾噶啦，應該都冇望。咁滞噶啦，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嘅，各位有意见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谭文豪你好啊， 你好 吓，嗱呢个专即系呢个新嘅呢、這个专营的士嘅法案就都暂停啦，都唔会再倾噶啦。你觉得对于成个的士行业有啲咩影响？ 其实我觉得唔应该系咁短视咯。其实嗱，你通过条法例到你真系有人系去投标。到你真係推出咧，其實你都講緊至少一年，甚至乎年幾兩年之後嘅嘢。即係呢一個唔係講緊話哦，因為而家的士業界哦面對生意難做，哇！你推呢樣嘢咧，咁佢哋咧就會更加冇生意啦。嗱，首先呢、這個的士即係專營的士嘅概念咧，其實講緊600架的士啫。對比起萬幾架即係而家嘅普通的士嚟講咧，其實係講緊好少嘅數量，同埋佢哋做網約。咁過去即係香港人亦都係對於的士嘅服務極之大嘅意見啊，無論拒載啊、兜路啊咁等等咧，其實喺過去不斷發生，到今天仍然係發生嘅啊。竟然今日咧喺北京度去上車咧，都係仲係拒載嘅啊。咁樣嘅疫情，咁樣嘅生意都係拒載嘅，佢哋都 呢、這個你遭遇係咩？ 呢、这個我自己遭遇啦嚇，真係拒咗嘅試過嚇。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就係話，其實係需要一個嘅，即係頭所講嘅優質的士嘅服務喺度。你政府你可以係做咗呢條法例之後唔推行噶嘛，即係唔推出嚟住噶嘛。你係可以過咗條法例之後，頭所講啦，其實你講緊600架呢啲嘅專營的士，你可以等嗰個市況係正常翻之後。你先至推出，但系你而家咧就一次过就冇咗呢条法例，咁即系话到其时你想做一个咁样嘅平衡咧，亦都已经系无望啦。 但有啲讲法就系话，其实呢条法例都冇乜用嘅啫，因为即系有关网约车嗰啲问题都冇处理到咁滞嘅，点睇咧？ 你唔行出第一步咧，就永远唔会解决到嘅。咁過去即係好多香港人都會用 Uber 咁樣，咁但係始終都係一個唔。是合法的途徑啦，簡單啲嚟講的而且確。咁但係香港市民其實好多人用 Uber 呢、這個亦都係客觀現實。咁佢只不過喺兩者喺中間，好似中間落物咁。你問我嘅話，咁梗係有問題啦。佢而家呢條嘅專營的士都係有問題啦，即係都係達唔到我哋所謂嘅真心嗰句嘅網約車，因為佢個做法就係、你有個承辦商，你又去買幾百架呢啲咁樣嘅車。又多咗幾百架車喺屯馬路上面就行，咁一個完全唔係我哋之前所諗嘅，即係個share economy 嗰個概念，完全都唔係嘅。咁但係你都要開始咗，咁睇下佢會唔會一個實行啊，各樣嘢啊，咁你慢慢再去改咯，唯有係咁嘅啫。咁但係而家佢咁樣一刀切咧，其實都係向呢啲嘅記得利益者嚟到跪低啦，包括空置税亦都係啦，更加明顯添啦，空置税，即係你唔可以睇而家呢刻話，而家呢刻竟然係即係個樓市都係可能係下行緊嘅時候，所以唔推出。正如睇所講，你法例係可以過咗先，你係唔實行其實係得噶嘛。呢、這個政府係有權嚟到行使幾時用啊嘛，但係你當你呢條法例根本上亦都唔想。出現嘅時候，尤其是即係建制派嘅人士係極力拉布嘅，喺呢兩條法例，其實喺呢條4法例上面都係極力拉布嘅，即係包括呢一個嘅垃圾徵費咁樣。 係 咁 垃圾徵費就主要民建聯好反對啦，電子煙方面就自由黨嘅議員都好反對啦。 其實據我所知，即係自由黨反對嗰、那個電子煙，其實同埋頭先所講嘅 垃圾徵費 咧，係反而係最厲害嘅嗰個黨添。自由黨係 嗱，咁我想問下嗱，你剛才都講到嗱，呢四條即係本來就懸而未決嘅法例，咁而家咧嗱，政府就揀垃圾徵費同禁電子煙想繼續傾啦。其實係你見到啲乜嘢咧？有意味住啲乜嘢咧？ 即係其實你睇到頭先講過啦，由於地產商嘅極力反對啦，亦都有啲的士商會嘅極力反對啦，咁係咪向一啲嘅大財團嚟到跪低咯？簡單啲就係咁樣啦。咁所以你問我嘅話，其實四條都應該係重啟嘅。咁但係佢而家係選擇性係兩條咁樣，我唔知佢咪同建制派講數，即係話哦，咁不如做呢兩條算啦咁樣。咁因為你會見到你話垃圾徵費咧，係唔會話有一個大財團或者學人走出嚟話大力反對噶嘛，係咪？咁你話係電子煙，咁當然煙草商啊，咁等等都係另外一班，即係叫做 記得利益者 對香港個影係啦，記得利益者之餘，但係唔係對香港嘅影響力咁大嘛？咁但係地產商，我諗需要多講啦，係咪？即係以前成日掛住嘴邊嘅地產霸權，咁今日講少咗啫。咁但係代表地產霸權唔係出現緊喺香港啊嘛。咁另外的士，咁當然啦，的士係商會，尤其是你見到即係佢哋嘅業界對於特首選委啦。同埋呢一個嘅立法會個功能組別嘅選舉咧，亦都係一個決定性嘅大多數喺個界別裏面。咁所以佢哋嗰個影響力係點解會咁大？其實有背後呢個原因添。 嗱，咁如果咁睇法嘅話，即係關於垃圾徵費同埋禁止電子煙嘅法例，特區政府其實都冇乜辦法係說服到民建聯或者自由黨嘅喎，睇嚟。 其實即係你都係要做，我覺得呢個法例係你都要做翻嘅。咁至於你話最尾通唔通過，其實只要建制派嗰班係支持嘅話，根本上就冇可能會係即係有咩閃失㗎啦。呢條法例通過根本上，咁而尤其是電子煙嗰邊，其實係好傾斜。嗰班煙草商啦，即係亦都係點樣幫佢哋諗一個新嘅方法，唔係售賣大家平時見到嘅煙仔咁樣，而係改咗另外一種途徑。但係其實對尤其是年輕人嗰個傷害，其實都係大噶嘛，呢個咁嘅電子煙。咁所以從嗰個角度嚟到睇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一定係要推。 系咁，但系嗱，呢一年时间里边，你嗱而家就喺度讨论紧或者争论紧嘅系，即系嗰个法案委员会里边应该从头嚟过，定系旧年停咗嗰度继续去咧？点睇咧？ 但我就觉得冇可能系，即系唔应该系从头嚟过嘅。因为大家未必咁了解咧，一条法案委员会里边系做啲咩啊？法案委员会里边咧，其实就系会首先咧就讨论嗰个政策范畴先嘅。討論完個政策範疇之外咧，即係話究竟香港應唔應該有呢一條法例啊，或者呢條法例背後嘅點樣操作啊？咁樣講完之後咧，就將之後咧就會做一個所謂嘅逐條審議，即係話每一條法例、每一點、每一滴、每一個 tick 好、每一個逗好、每一個句好啊，都逐條逐條嚟到審議。咁喺呢一個程序咧，其實你頭先你所講嘅嗰兩條法例咧，電子煙同埋另外一個垃圾徵費咧，其實已經去到呢一個階段。咁但係咧，佢哋就想從頭嚟過，最後是否個政策應唔應該推行嚟到開始講啊？咁呢個係冇理由噶嘛，因為其實呢一個一年呢一年，其實嗰啲議員嗰個組成。只是有少咗，但系冇多咗噶嘛，系咪？咁即系话你唔会话突然之间有一个议员话我之前唔知道，或者你换届咁，根本上嗰啲议员嘅作完全唔同晒。如果你之前你对呢两条法例系有兴趣嘅话，你就已经加入咗呢一个法案委员会啦，呢两条法案嘅委员会啦，你应该加入咗噶啦，系咪先？咁你加入咗啦，已经经过咗头先所讲嘅讨论，甚至乎所讲嘅垃圾徵費系2018年底倾到今日嘅。咁即係話接近兩年嘅時間，開咗18次會啊！喺咁嘅情況之下，開咗咁多次會，去到最後而家竟然就係話，我哋由頭嚟過。嗱，你諗下，如果由頭嚟過，從呢個經驗啊，垃圾徵費用咗兩年時間都未完，咁你而家你傾嘅話，由頭嚟過嘅話，即係代表呢一年根本上唔會傾得完啦。即係佢哋咁樣，即係建制派自己拉布咧，就唔會話俾人聽佢拉布嘅啊。但係客觀現實你睇到㗎，呢條法案18次會 做足两年、嗯、不断都系喺度拉吓，咁你睇到咁的士都系咯， 系啊，谭文豪啊，咪讲翻的士啊，你头先话喺广东道截车都被拒载，可唔可以讲多两句系咩情况？ 其实都唔系好耐之前嘅，都系大约个零月前到啦。咁、 啊、 我喺广东道北京道嗰附近，咁我上车，咁跟住佢都系、嗯、即系拒载咁样。咁、 嗯、 跟住我就同佢讲话，喂。司机，你唔多上车嘅话，你系拒载咁样，跟住就俾油走咗。 俾咩？ 即系咁样，俾油走咗去，佢就 吓， 即系我话你咁样拒载嘅，咁样讲，跟住佢就即刻俾油走咗去。 你去边啊？嗰次系？ 我嗰次应该都唔系短嘅距离噶，即系讲真系去紧、啊，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向即系九龙东个选区嗰边有啲嘢做，咁、 嗯、 我喺嗰度上车，咁所以其实嗰程车。都有，即如果你问我的话，都叫做有接近100蚊左右噶。 系咁嗱，得翻廿秒时间啫。咁嗱，而家个优质的士就都唔使旨意做啦。咁你头先讲嗰啲情况，有咩办法可以改善啊？短期内， 其实我谂短期内咧要加重个罚则啦，或者系多啲放蛇啦。咁、嗯、如何即系方便市民搭客仔嘅举报啦？唔好咁麻烦，咁耐先完成一个嘅检控程序咯。 好，唔该晒谭文豪，各位有意见的士司机或者系的士乘客，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两岸驻斐济官员日前怀疑发生肢体冲突，双方互相指责。台湾表示，驻斐济代表处日前举行双十庆典酒会期间，两名大陆驻斐济大使馆人员闯入，期间叫嚣和影相，不肯离开。双方人员肢体冲突，有台方人员受伤。台湾强烈谴责大陆人员的行为，又说大陆人员被斐济警方带离现场，但由于有外交豁免权，斐济警方没有进一步行动。在北京，外交部批评台方是贼喊捉贼，说真相是台北驻斐济办事处公然举行所谓的双十节国庆活动，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意在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发言人赵立坚又说，台方人员在酒店公共区域向执行公务的中国使馆人员发起言语挑衅和肢体冲突，导致中国外交官受伤。中方已经向斐济方面表达严重关切，要求彻查并依法追究。本港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4宗是输入病例，其余一宗本地确诊个案和之前个案有关联，没有源头不明个案，累积确诊病例增至5256宗。新增的本地个案涉及一名21岁女子，她没有病征，是尖东帝苑酒店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送往检疫中心。至于14宗输入个案涉及9男5女，分别由菲律宾、土耳其、美国、英国、印度、印尼、西班牙、俄罗斯和哈萨克抵港。旅游发展局公布，九月初步访港旅客有9132人次，其中内地访港旅客有6211人次，两个数据按年都下跌 99.7%。对于香港和新加坡就建立双边航空旅游气泡达成原则协议，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说，旅发局正是加强在新加坡的宣传，亦都希望通过利用虚拟实景体验，持续强化香港作为旅游胜地的品牌形象，同时确保在其他旅游气泡形成之前，香港仍然能够时刻成为各地旅客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工联会调查发现，超过70%受访者被裁员、减薪或者是被迫停工，建议政府即时推出上限9000元，为期6个月的失业或停工现金津贴，降低申领失业综援门槛，以及尽快落实分间单位的租务管制和租金援助措施。 調查在上星期以網上問卷方式訪問超過1800名香港市民，結果發現三成半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零收入，只是有兩成受訪者收入沒有影響，亦都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認為當局應該設立失業津貼。劳雇会雇员代表邓家彪说，期望政府在施政报告公布之前推出援助措施，解市民燃眉之急。天气方面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架咗前慢线的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交通有啲挤塞，车龙排到近裕民坊。就在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牛头角港铁站的慢线有意外，龙尾裕民坊。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接近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另外，龙翔道西行去狮隧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而家都是交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十万八千里，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美国早前因为种族问题爆发多场示威冲突， 事件会点影响特朗普同拜登的竞选策略呢？时事评论员梁启智， 拜登希望营造一个形象咧，就是比较有同情心的人啦。特朗普做嗰样嘢咧，就要话咧，所有呢啲民主党人咧系会支持暴力嘅冲突嘅。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我哋倾紧咧，就系立法会上年度有4条法案咧，就系悬而未决。本来咧就已经系即系扫落仓底噶啦，咁但系咧因为无端端延任一年咧，就有机会翻身再倾啦。咁但系政府决定咧，最终就系专营的士，即系话之前讲紧600架优质的士嘅新法例啦，就唔会再摆上议事厅噶啦。咁啊。大家有啲乜嘢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陈生系啊，你好啊， 系请讲。 我想问翻咧，头先谭议员咧，点解佢点解佢遇到佢再？ 喂喂喂， 喂系 系 喂，聽， 喂，係啊，我想問翻阿譚議員咧，其實佢遇到咁嘅情況，點解佢唔報警咧？其實咧，我想帶出嘅就係咧，咁我自己本身係的士司機啦，咁我亦都係車主，咁其實咧，我哋聽到有呢啲咁嘅消息咧，其實我哋都唔開心嘅，即係其實我哋可能比市民更加激氣。點解咧？因為有啲人有啲説，因為有啲人係影響緊我哋行業嘅形象，係咪？咁其實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如果阿譚議員遇到咁情況報警咯，其實佢一生涯有好大件事嘅，其實佢再唔係咪小事嘅，其實係啊， 明白，即係係嘛，即刻報警係嘛？ 係啊。是啊，其实呢另外。 我想问一下，我真的不好知道啊，其实是不是你打999是警察会理的？如果我说他在，是不是 即场理不到呢，其实123都有投诉的办法的，其实。是啊，因为呢，其实呢很多言论说我们他在啦，是不是劏客啦，是不是因为其实呢，我们做我们的士从业员啦，我们都好唔开心听到这些情况。但是其实呢，我们行业我都有我们行业的难题。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照顾人士，是不是？其实呢，我其实叫做建议政府呢，可以在个车厢里面就装一个录音录影功能。咁是这件事是直情只要政府或者警方授权才开。咁其实亦都除了保障乘客之外，亦都可以保障司机，是不是？因为我们夜间司机打劫都时即系时有所闻嘅，系咪？ 明白。 咁其实系咁，嗰个就算连车主都冇权开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咯，同埋我觉得系简化嗰个投诉。 我谂如果你装咗个咁样装法，我谂好多人唔想搭的士。 好多人唔想搭的士啊！咁你 即系如果你装咗个 cam 喺度录晒你讲嘅嘢， 的士其实唔会噶。呢个系涉及有罪案嘅情况。我头先都讲咗话，车主都冇权开。即系就算你架车拥有人都冇权开，咁有发生嘅情况啦，跟住咧先授权有警方人士去开。其实呢啲技术咧，我相信政府一定做到嘅呢啲。 你系车主系司机啦，我讲我嘅经历啦，喺上个礼拜嘅啫，夜晚十点几喺唔系八点几添，就喺中大出边咧，就即系截架车就去马鞍山，一上车咧个司机就话我唔识去嘅。嗱，我哋乘車人都好鬼激氣嘅，即係50几蚊，唔係多又都唔係少啊。咁但係你覺得呢啲咁啊司機嘅態度啊，又唔識用地圖呢啲又點算 呢？首先咧，我想講嘅就係咧，佢同你講話唔識路咧，其實你就反問翻佢，你揸咩的士啫？首先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同啲大家行家、大家同業咁講就係、是，我哋做呢行。上个客去咩目的地，过河过唔过海，红东西隧，你都要接受嘅。一系你就选择转行。系啊，我系觉得系需要去监管嘅。其实呢样嘢系 好 系啊，同埋咧系简化嗰个市民嗰个投诉程序咧，我觉得好紧要啦。系啊，因为你始终你要有阻吓力。系啊，如果唔系咧。你要等个的士司机随心所欲咁样去，想去边就去边，想收几多收几多，唔系咁样，唔系啊。咁样其实我哋提高咗我哋嗰个的士嗰个效率。其实我有咩需要要咩优质的士、啊，每部的士都可以优质噶。其实 明白，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交通咨询委员会就有个交通投诉组嘅，市民咧就可以填表去投诉噶的士。咁投诉组就会将资料转交有关机构，就包括警方。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嘅就系你如果真系要投诉嘅时候，你记住咧，因为落咗车就冇晒记认噶嘛。除咗要记住个车牌之外咧，好紧要就系嗰个的士司机喺个车头嗰张证啊，咁姓名啊吓，嗰、那个都要记得清楚嘅，否则就处理唔到嘅。咁啊，其实我都试过有一次都系因为咁咧，就系、是、一问，哎呀，唔记得抄低个记，即系个司机嘅身份咧，就你已经系好难投诉嘅。好啦，电话里边咧有陈女士，陈女士你好。系，请讲。 如果个好似头先打电话上嚟嗰、那个，佢话佢系行家啦吓，的士机啦，咁正义咧，咁就冇人投诉啦，咁又唔使搞咁多嘢啦，系咪？系咪咁优质的士啦？假如佢哋自己都已经系优质的士啦，如果系咁样，嗱，我话俾你听，我有一次嘅经验，我喺佐敦接架的士放工时间去红磡，我唔知佢系塞车啊定沿路程乜嘢，但系完全你唔应该。有任何理由唔载人噶嘛？咁头先嗰位先生就话咧，做乜佢载你做乜唔报警？对唔住，我而家呢个的士司机咧，佢冇佢载，佢非常高招，佢聋嘅。佢话小姐你讲乜嘢我听唔到， 我讲咗三次，佢都话阿小姐，我真系听唔到你讲嘢啊，咁样，咁点咧？佢摆明玩嘢啊嘛，你点啊？报警？我仲喺度同佢报警啊，等警察嚟啊，佢定点啊？正佢我话报警，佢就慢慢车我一路喺架车度讲粗口啊。睇边我听啊！ 唔系有阵时话，有阵时即系搭得的士都系赶时间啊，又未必话一定要即系聊交嗌啦。 系啦，我咁样睇啦，我已经赶时间。我而家真系咧，真系除非非不得已啊，我而家我系完全唔会搭的士噶。仲有一次，就系佢栽啊，佢好勉强咁开车啊，一路开车一路讲粗口，跟住又同对讲机讲，你知佢喺度闹紧你嘅。 明白。 即系咁样咯，就系咁样咯。我做咩我讲嘢咯？系咁受个气。系咁受嘅，你话讲粗口，跟住同对方，对方惊喺度闹，跟住佢就你就知道佢系闹紧你。 明白，好多谢陈女士嘅分享嘅遭遇啊，咁啊。其实呢，即是我自己都成日搭的士嘅，咁真係遇到一啲好差嘅的士司机呢，又唔係成日都会遇到，咁但係几次有一次呢都已经即係大家会记得好深刻嘅，因为有陣时俾钱都唔算少㗎，咁都希望有好少少嘅服务咁解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星期咧，我哋讲咗牛扒，我点样形容牛扒嘅美味？咁啊，今日萧叔咧就想同大家讲，我哋点样去形容咧？萧叔最中意嘅一个中式嘅食品就系咧猪脚姜啦。先唔讲猪脚姜嘅英文点讲，但系猪脚姜最紧要嘅一个 quality 咧，就系要够浓。同埋要够浸得耐，同埋煮得耐，令到个猪脚咧非常极之入味啊！淋到点咧？要淋到佢咧，我夹起嘅时候咧，就好似咧嗰啲肉咧，好容易地咧系会融化咗咁样跌落嚟。咁通常我哋呢种形容嘅方法咧，我哋英文咧就会叫做咧系 to fall off the bone， 嗰啲 meat 咧系会 falls off the bone，fall f a l l off o f f。The bone 就系咧，从呢个骨头上面跌落嚟嘅一啲好腍嘅肉。咁啊，通常英文咧会系讲啲乜嘢食物咧系会 fall off the bone 咧，就系话，譬如 BBQ ribs 啦，我哋嗰啲用烧烤酱烧烤嘅猪肋骨啦。俾个例子啊 ，Let me teach you how to make fall off the bone， 中间全部 hyphen， 当系一个形容词咁用。Let me teach you how to make fall off the bone 嘅 BBQ ribs。就系咧，等我教你点样可以咧，整到呢个肉质超腍，一夹即刻啲肉跌落嚟嘅一个猪肋骨。OK， 猪脚姜亦都系同一个道理。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 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关的士嘅问题咧，似乎欲罢不能啊！电话里边有张先生，张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啊，你好简单啫，我都系一个的士司机嘅。咁咧就点解成日话投诉啲的士司机个态度差 ，Uber 嘅司机态度好咧？其实好简单，我举个例，你 Uber 系。当你讲低你个由边度去边度目的地噶嘛，系咪？咁我司机会睇啱咗，咁我就会揿上去接你个 order。咁我已经知道预计有几多钱收入各方面，对唔对啊？咁如果你的士司机嘅话，佢喺的士站排队，有好多咧就一廿四蚊，唔系冇乜特别嘅，可能你问人哋排咗成个钟头。咁你去一个廿四蚊，可能佢会好礼貌叫佢。你介唔介意接嗰啲经过的士啊？可能啲乘客又唔中意。同样嘅道理就话，的士好多 apps 嘅。当你由 apps 讲低边度去边度，咁个司机接咗个 order， 咁点会态度会差呢？其实大家就冇谂到呢个分别喺边度。但我唔系帮任何的士司机嘅从业员讲说话，有似人哋排咗成半个钟头或一个钟头，你又俾个廿几一支旗佢。咁其實因為大家要明白一樣嘢，當你見到個的士站好多的士排隊咧，就有好多唔想排隊嘅吉嘅的士經過嘅。咁點解你唔接嗰啲咧？你明我意思啊？ 明白。 即係變咗大家有個拗撬喺度咯。同埋你有見到有啲嘅飲醉咗酒，一隊個客上車，不、啊、過你車去邊度邊度？咁如果男嘅，我係男司機咁計咧，我可以熬醒佢。咁女嘅，請問我點掂佢咧？點佢俾飛禮嘅咯？ 嗯哼。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有好多好多拗撬咁样出产生出嚟嘅，同埋头先嗰个听众打嚟话佢系车主兼司机嘅，咁唔识路有咩咁出奇啫？即系好简单，因为如果我全部识晒，我出去 F 市啦，我做乜揸的士啫？你明唔明啊？考的士牌唔一定要全部识晒路噶嘛。当然，我哋揸夜班的士嘅好处咧，就话如多数十个客咧，有六七个都翻屋企嘅，我唔识唔紧要。我大致上你派元朗，我去到元朗，你介唔介意带我路啊？譬如你话介意嘅，咁唔紧要，咁我用 app 用 GPS 得唔得啊？你都唔中意嘅，咁咪请你搭下架咯。咁又叫做不礼貌。 点解唔用 GPS 都唔得嘅？而家有啲客唔中意。 有啲客唔中意噶，因为 GPS 系兜远咗噶。 哦， 佢系去到嘅、嗯，但系佢系远咗嘅。 嗯， 你明唔明啊？ 明白。 即系大家要讲翻个道理。嗱，我唔系帮任何人讲说话，我成日咧有啲飞的嗰啲赞我嘅。即系我接咗呢个，我而家佢一定赞我噶，我啱我先揿上去噶嘛，我知道佢大概有几支费用， 明白？ 对个客人度差咧，你明白我意思啊？ 好多谢张生嘅意见啦，的士司机啊，亦都有佢嘅说话要讲啦。不过又补充一句啊，而家有一啲嘅 call 车嘅应用程式咧，个的士司机揿落去接。單嘅時候咧，係唔知道去邊嘅，咁啊，即係好似而家大家喺街度接的士嗰個狀態都有啲，而家有啲程式係咁樣嘅。好啦，嗱，我哋講翻咧就係立法會嗰四大法案嘅爭議啦。政府就係、是、嗱，剛才講咗啦，就係有關專營的士啊，即係嗰個優質的士咧，嗰條草案咧就會唔再傾噶啦，一手樓空置税亦都廢埋。咁但係咧，仲有兩條會拎翻出嚟傾嘅，就係、是、關於禁止電子煙嗰條法例啦，同埋垃圾徵費嘅法例。嗱，垃圾徵費嘅法例咧，其實講翻轉頭咧，真係講咗都有15年嘅啦。其實2005年嘅時候咧，當時嘅運輸及即係環境運輸及公務局提出嘅，咁一路喺度草擬啦、諮詢啦，搞到係喺2018年先至真係有條條例草案出嚟，跟住就傾咗2年，但係傾唔完。咁而家咧就政府話喺呢一年嘅即係延任嘅呢一年裏邊咧繼續傾啦。嗱，電話裏邊咧就有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嘅議員馬逢國啊，馬逢國你好啊， 你好， 係啊，嗱，咁啊，大家都知道你係即係上一屆嗰條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啦，咁啊，今屆仲未知道邊個做啦，我哋唔好講邊個做主啦。咁但係你點樣睇咧？嗱，即係話理論上呢一條嗱，剛才阿譚文豪講嘅就係、是、之前咧呢個法案都傾咗成年幾兩年啦，咁而家再傾嘅話，係咪要重新傾過，定係可以按翻之前完咗嗰個位繼續傾落去咧？ 如果你問我自己個人意見咧，我梗係希望唔好浪費咗之前。所有的大家同事啦、官員啦、方方面面的努力啦，即是能夠將它呢是可以繼續即傾下去的。咁但係呢樣嘢呢又唔到即一個個人可以即話完全即控制啦。咁、因為我哋而家已經上個禮拜內會就傾咗係會成立一個新嘅法案委員會，有新嘅會選過嗰、那個重選個主席副主席咁啦。咁、之後呢我覺得就好睇返嗰個法案委員會嗰啲委員嘅意見啦。咁到底大家覺得點樣處理啦，因為事實上呢去年或者上兩年啦、一共就開咗16次會嘅。咁亦都已經進入到去逐條審議嘅階段㗎啦。政策已經傾過曬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係能夠繼續延續喺嗰度開始呢，呢、這個當然係比較好㗎啦，即係可以慳好多時間啦。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政府係點睇啦？即係我覺得如果想趕快咧，我個人嚟講，我係好希望即係即係源頭減費同埋垃圾徵費咧係一個有效解決問題嘅方法嚟嘅，所以我自己都原則上好支持嘅。所以點解我都即係接受咗政府即係話唔係政府啊，即係我諗大家同事嘅支持啦，就做咗個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啦。 咁但係你見到如果話即係有啲講法就係話政府可能佢再拎條法案出嚟，當中會唔會有啲改動，又要比較重新審議會好啲呢？ 我個睇法呢其實就唔一定需要嘅，但係政府喺過去嗰年幾啦，即係聽咗咁多議員嘅意見啦、社會嘅意見啦， 我覺得佢都好明白而家嗰個法案咧，存在嘅一啲問題或者一啲關注。咁無論係政黨也好，或者即係唔同嘅利益團體啦嚇，咁佢哋都表達咗噶啦，亦都有個公開嘅諮詢。咁就住呢一啲咁嘅關注或者即係大家嘅表達咗嘅意見咧，佢會唔會去調整嚟到係令到個法案咧係？嗰、那個審議更加順利，同埋更加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通過咧，咁我諗政府要認真考慮嘅。咁但係佢如果咁做咧，亦都唔一定需要就係話完全重新嚟過嘅。譬如話佢開會嘅時候，即係可能佢會做一啲公開嘅承諾啊，或者佢認為佢有一啲嘢會修訂啊，都可以嘅。因為條法案已經出咗嚟，已經喺咗個台面，已經做咗即係一度二讀噶啦。咁啊，問題就係、是、佢自己點諗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個關鍵仍然係控制喺政府嘅手裏邊嘅。 但係嗱，如果你話政府控制到嗰個速度的話，其實嗱，議員佢點樣審議都係噶啦。之前已經成差唔多兩年嘅時間都係未過到啊嘛。咁如果議員嘅態度繼續嘅話，甚至覺得係要由頭嚟過嘅話，咁系咪代表住未来一年能够审议呢条垃圾征费嘅法案过得到嘅机会都系好细咧？ 我觉得咧，好坦白讲、如果你话要重新审议过咧，过去嘅经验咧，根本就唔够时间啦。大家又沿住原来嗰啲所谓有争议、有不同意见嘅地方咧，去喺度纠缠咧，咁就唔理想嘅。咁我所以我覺得咧，都係要從一個新嘅角度去考慮咯，即係話政府可能有一個態度就話啊，我有一啲嘢聽咗大家意見，我可以做一啲適當嘅調整嚇、啊，即係去即係滿足到大家唔同嘅關注。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諗即係亦都社會上亦都應該要表達嗰個整體嘅社會關注咯，就係話喂垃圾徵費。呢樣嘢或者即係源頭減費啦，呢個係根本最終嘅目的啦，係咪都係要大家一起努力去做呢？咁一定要有呢個社會共識先能夠配合得到嘅。 咁但係見到其實主要嘅反對嘅來源都係嚟自民建聯同埋自由黨嘅議員啦。咁你覺得政府會唔會能夠滿足到佢哋嘅需要咧？ 咁啊睇情況嘅，即係我覺得辦法總比困難多嘅。所謂的關注或者即係佢哋，我又不覺得大家都是話反對，因為那個出發點個法案嗰個目標，我又看不到有很多人會反對的嚇，即係源頭減廢咁呢個係大家都想做到的嘛。咁有幾多個方法呢？咁而垃圾徵費咧，就事實係證明咗喺其他啲社會啦嚇、或者其他國家咧係有成功的經驗的嘛。政府都是参考了人家成功的经验才出台一个这样的政策啫。咁问题就话佢在出台呢个政策的时候，能不能够照顾到香港有一些其他社区、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是有一些特别的考虑呢，或者特别的措施呢，去譬如话能不能够可以投放多一些资源去照顾大家关心的问题呢，去克服佢呢。咁我觉得呢个是是可以做到的、 作为即之前那一届之前那几年的法案委员会的主席，你见到其实那个共通点在哪里呢？即是说大家可以，即政府可以妥协到，而民建联自由党又收货的那个位在哪里 呢？主要的争议就是说、即现在社会环境不好，特别是去年的、 即是钱的问题啦、 另外今年的疫情啦、如果还要去在、要收费呢，对一些基层的市民咧係百上加斤，所以有一些政黨就有個關注喺度啦。另外咧有一些即係我哋嗰啲，譬如特別嗰啲三毛大廈，到底佢點樣去組織起上嚟，去落實得到有效咧？咁呢個亦都係問題提得出嚟嘅。咁問題就話，即係政府諗唔諗得通，點樣去解決呢啲？ 你覺得點咧？譬如如果講翻嗰個政策本身，如果你話收得太平，或者政府資助太多，其實就係令人哋繼續抌垃圾咯。咁有冇用嘅？ 我谂呢个适当平衡啦，即系或者系循序渐进啦，又或者系采取一个即系低嘅门槛嘅即系实行啦，然之后先逐步再去考虑往后去提升啦，咁样即系养成咗个习惯咧，就会好办咯。 好， 开始嘅时候咧，我谂佢哋除咗话垃圾征费，加重咗一啲市民嘅负担咧，另外一个咧都系有关注嘅，就话好容易误偷法网。 嗯， 咁啊，点样能够令到嗰、那个即系、就是、执行嘅过程嗰、那个责任系比较清晰，比较明确，分辨得到咧？咁亦都即系市民系可以落实执行得到咧？咁我谂呢啲都系可以解决嘅。 好，唔该晒你，马逢国，唔该晒吓。马逢国咧系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嘅议员啊。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六点前的交通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嗰宗意外事故先啦，就系、是、观塘道天桥啊，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慢线嗰度咧，头先就有意外事故嘅，啱啱收到消息就清咗场，不过都系好多车啊，龙尾去到开源道噶。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慢线，较早前有意外事故，啱啱清场，不过都系塞车啦。龙尾去到开源道附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过咗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系多车啊！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斗路道龙尾近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集团同泰和小泰五大跌幅股份 ：Clink SQ。首都创投、工银金融、聚利宝控股和百利达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34，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318， 人民币 6.687， 英镑对美元 1.299， 欧元对美元 1.176，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4。 港金报17,6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11.9美元，卖出1,912.83美元。港汇指数103.5，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油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宜道。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呢，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大佬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太子道东油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港岛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近海丰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车多，车龙排到丁九桥面。提提大家，喺湾仔嘅装士敦道有电车路轨工程，装士敦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道交界同埋菲林明道嘅慢线咧，暂时只准电车通过，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二点呢，我自己即係又好得意嗰个感觉，就係、是如果听特首嘅讲法呢，一拉咗中央落水咁死啦，突然时中央有啲乜嘢唔同規模嘅填海，无论喺南喺北都碰红线㗎喎，咁呢个係即係展示方法系点呢？第二，香港自己本身真係香港政府係有建议填海㗎嘛。 同埋个明日大屿都填得好厉害下，成个交椅洲填咗佢，跟住填到去平洲咁滞噶嘛，都好大规模噶。 系啊，因为明日大屿其实就有四部分嘅，即系如果等听众知翻咧，又牵涉到除咗喺交椅洲一个比较大规模1000公顷到嘅填海咧，另外牵涉喺喜灵洲大概有700公顷度啦，咁加上原本喺欣澳嘅。同埋龙鼓滩嘅一啲嘅规划咧，咁加埋咧就成差唔多系即系2000公顷嘅一个规划嚟咁。咁当然咧，即系香港问题，香港处理，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都好赞成嘅。因为我记得即系好几个月前，大家都讲过桂山岛呢、這个填海究竟系点咧。咁我个人嘅意见就系、是。就算喺桂山島填，或者即係我喺我角度嚟講，應該萬山群島咧整體嘅規劃，就但係佢做嗰樣嘢嘅時候咧，都唔係為處理香港本身嘅房屋問題啊。因為你香港嘅房屋問題，即係好坦白講，你去到桂山島咁遠水路，你諗下，我哋大嶼山最篤已經係香港即係最西南嘅地方，咁你桂山島仲要走遠嘅時候。點樣可以即係短期處理香港嘅問題咧？咁我依個我又即係覺得未必適合。但如果你話成個區域嘅規劃個角度嚟講咧，就另外一點。咁所以， 但係如果成個區域嘅規劃嘅角度去睇，又唔係香港有份做啦，係咪咧？ 係啊，咁嗱，即係點樣協調大灣區？我諗好多嘅課題，我哋嗰值得討論嘅。但係即係如果你解決香港自己本身嘅一啲嘅，尤其是房屋啊或者經濟發展嘅問題嘅時候咧。那個實際是一個很偏遠的地方，唯一說得通的就是說、哦、因為是、不需要經香港的一些的程序，所以它會快很多、這個我理解的，但 即是誇大去說，我沒有理由搬了人去非洲的，是不是不是這樣想的嘛，所以即回來呢，我從填海的角度，无论任何情况底下咧，佢都系一个比较长远。就算嗰阵时，即系如果讲历史，咁我哋由呢个中部水域填海发展到东大屿，都会到依即系讲明日大屿，其实净系讲呢个过程都讲咗几十年。 系 啊，就算认真讲嘅，都系即系依7-8年嘅事。咁呢啲都唔会系即系短期可以发生嘅一啲 供应。我谂即系好多人提出嘅时候咧，嗱，其实成个计划提出就。新民党提出先嘢啦，跟住民建联亦都有一啲比较详细嘅计划啦，即係包括喺两会嘅时候曾经提案啦。嗱，讲返少少背景，即係桂山岛呢其实就喺大屿山嘅西南面啦，大约呢就係、是、譬如你而家要去嗰度呢，基本上你喺珠海去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喺香港有机会搭船嘅话，咁以前呢就係话喺机场呢就有好多工人呢，就有时消遣就会搭着船就去咗桂山岛。咁而家你要去到大屿山最西南嗰个督督嗰个分流岛望出去呢，就距离差唔多接近5公里远嗰度有个岛啦。咁所以其实你而家见到呢就係喺一个海上面嘅岛啦，而呢个岛係珠海管辖啦。嗱，当初嘅諗法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好似係澳门嘅横琴咁样嘅模式啦。咁但澳门嘅横琴咧，就搭条桥过去，好短咁已经黐住咗澳门嘅氹仔路环嘅啦。咁所以个距离又好近嘅，其实澳门个横琴嗰边，珠海个横琴，而桂山岛咧就距离香港比较远啦。同样咧就系都要好大规模填海啦，而且嗰度系有人住紧嘅。有珠海嘅人喺度住緊嘅，咁所以個建議提咗出嚟之後咧，曾經民建聯咧就講過，就係話，即係可能就係面積住少咧，就1000公顷啦，整個香港城啦，咁就唔一定係淨係興建住宅嘅，可以咧就係轉移成個貨櫃碼頭啦，或者係監獄啦，甚至大學啊、高爾夫球場咁，然之後空出喺香港嘅相類似嘅土地，愛嚟喺香港嘅市區裏邊起樓啦。咁嗱，呢一個咧就係、是、即係。有好多嘅不同嘅人士，包括民建聯都提過嘅。嗱，喺電話裏面咧就有民建聯嘅副主席、港區人大代表陳勇嘅。陳勇你好啊！ 系两位好， 系陈勇林。咁啊，林郑月娥话冇听中央讲过，究竟系咩发生咩事啦？ 嗱，可能就系我估计啊，即系话中央嘅相关部门啊，或者广东省发改委，佢哋系咪即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政策去立项推出咧？呢方面可能咧系未去到嗰个步骤都唔停，即系讲句山岛。所以特首先讲话佢未有听过呢方面，但系我哋见到报道里边咧。嗰、那個訪問裏面特首都講啦，佢係聽到好多其他途徑嘅民間。另外一個你會見到過去呢幾年，即係為咗解決香港個土地發展嘅樽頸問題咧，呢、這個係七百幾萬人嘅即係衣食住行入去住，同埋大家發展空間嘅最關鍵嘅問題嘛。咁所以我哋港區36位人大代表咧，係唔同嘅代表，每一次嘅兩會，包括休會期間不斷提。桂山島是其中一個選項，包括有些都會提到，譬如南沙那邊呢有很多空間，即是那裡是一個中的船程嘛。另外呢珠海那邊都有橫琴，另外呢有珠海路對上珠海、中山、江門到惠州、肇慶等等，他們的人口又比我們少得多，但是他們的地方又比香港大得多。咁呢方面，大家大灣區裏邊香港都是其中一部分啦，大家可以共贏的發展的時候呢，桂山島是其中一個，因為桂山島的最接近大嶼山的位置呢，其實相差只是5公里，咁而且仲有港珠澳大橋嘛，所以當大家去諗的時候，包括有一些即係規劃界別的規劃師啊，或者其他的地理方面的專家各方面咧，包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大家提即係多種的方法，最終是希望呢些方法提出嚟之後，俾中央、俾特區政府、俾廣東省去參考，最終希望。能够尽快咁样，能够舒缓同埋解决香港750万市民，尤其青年人嗰种居住同埋未来。 但系阿林郑月娥讲法咧，就系话佢冇听过中央讲过，佢仲引述话即系国家海洋局嘅政策文件就话填海而家真系好难嘅。阿习主席就好重视保育，即系系咪填海好难咧？呢、這个方案系咪就系因为填海可能而家会遇到好大问题咧？ 我哋见到如果系香港自己填海，的确而家越嚟越难。包括特首都講啦，而家填即係發展土地嘅難度咧，要比97年之前即係種種原因啊，尤其政治方面咧，咁難上好多倍噶嘛。咁包括我哋嘅高鐵即係起咧，無論造價或者個時間，要比起深圳、廣東省起要來得多。咁但係大家會諗啦，既然咁難、咁困難嘅時候，係咪都希望大家幫幫手咧？包括尤其中央，你會見到我哋即係嗰個核酸檢測。 但你覺得填海本身，即係填海造地本身，而家喺內地嚟講，係咪都係比以前難咗咧？我都係 整體上，整體上咧會對一啲已發展嘅地區會難啲嘅。但係因為國家唔想話大家狂填啦、但係有需要嘅時候，你見過填海咧係非常快嘅。最簡單咧，建南海，成個島嗰、那個地方咧，可以一兩個月已經填到基礎嘅喎。即係如果咁嘅時候咧，假定國家幫我哋，就等於核酸檢測咁樣，我哋自己做唔到，國家一幫嘅時候，好短時間超過180萬人都可以檢測到嘅。咁你填海呢方面咧，我哋見到一個實際嘅例子。 咁即係林鄭月娥講嘅嘢，其實嗰個理由都係冇乜理據喎。根據你講法， 嗱，我覺得咧，特首係希望咧，如果我哋香港自己能夠解決到嘅問題，梗係自己解決啦。譬如話我哋自己嘅明日大嶼又好，或者香港嘅好多地方，其實都陸續。都有啲填海工程㗎嘛。咁呢一個呢其中嘅參考，我哋民間為主講多啲啦。咁特首覺得如果我哋自己能夠解決到嘅，咁唔使勞煩中央呢，我覺得呢個都有個合理性嘅。但我哋希望如果作為民間，因為我唔係執政，唔係政府官員啦，我哋希望呢方方面嘅方法，尤其中央幫手。最簡單嘅例子，澳門已經攞到橫琴嘅一部分呢發展，包括澳門嘅大學有一部分呢都是在珠海的境內的，咁如果咁嘅時候是值得考慮，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或者備選或者考慮的方案咧，可以俾特區政府同埋中央繼續考慮咯。而且我哋收到啊，即係話嗰個兩會之後，廣東省同埋中央相關部門覆嘅回函裏邊咧，佢哋都話咧係只要能夠幫到香港解決相關呢啲問題嘅方式方法咧。佢哋都會積極研究同埋參考咯。 但係陳勇啊，你提依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心裏面係咪有個假設，即係明日大嶼推得到個機會係好細咧？ 而亦都當咗桂山島係一個其實比較短期啲可以實現到嘅一個方案咧，係咪咁諗咧？ 當時諗嘅時候，因為我哋係吸取各界嘅意見嘛，呢、這個唔係純粹我哋自己坐埋開個會去傾嘅，係、香港各界，尤其商界又好，民間又好，包括一啲街坊朋友，佢經常翻內地嘅朋友咧，或者市民都會同我哋提意見，係種種方法，短中長期都要諗嘅。桂山島係其中一個咧，佢係容易，因為佢成個島咧係冇乜居民嘅，而且當初啊，即係桂山島其實已經支持我哋講嗰個。港珠澳大橋嘅時候，好包括機場，當時發展新機場嘅時候咧，好多石料啊、建築啊、材料咧，都係喺桂山島攞過嚟嘅。而且佢個地方咁靠近，即係五公里最近嘅時候，佢又唔係太多人住嘅時候，就等於長洲大嶼山咁樣，咁咪容易解決啲咯。當然， 咁但如果爭取到明日大嶼，係咪都仲需要桂山島咧？你覺得？ 如果而家明日大嶼係已經開工緊。同埋呢已經係落咗議程，即係行一路發展呢，有時間表路線圖呢，一路睇到幾時會完成呢，咁的確佢咁大嘅個面積呢係最理想嘅，而且香港境內嘛。但而家你會見到就話，而家似乎啊，譬如立法會又好，或者其他方面都好呢，都有一部分嘅不同意見㗎嘛。咁而家其實大家仲係傾緊嘅，就算假定而家拍板，佢可能需要有啲學者啊，或者可能係林 Sir 都評估過啦，即係話會唔會去到十年以後？咁我哋又諗就話，假定明日大嶼係能夠實施，佢係需要十年嘅時間達成，即係大家可以住110万人啦。咁短期我哋點樣解決呢？因為好多街坊又要排住隊要上樓嘅青年人嘅話， 唔通你覺得桂山島可以十年之內可以起好樓，有人入去住啊？你哋覺得會 如果你睇 做到啊？ 如果你睇咧，我哋國家響沿海地區，包括南海，佢填海咧係一年之內可以填到成個大嶼山，即係話新機場嗰個位置咧，係一年之內都唔使都解決到嘅噃。如果咁嘅時候，咁佢個速度快好多噶，包括你檢測核酸都係噶。我哋係需要好耐嘅時間去外國買， 但 人哋即刻俾到我哋，咪解決到咯。 嗱，陳勇。填海填得好快啦，咁但系即系除非搭船嘅啫，如果唔系你有任何嘅路或者桥或者隧道驳翻落去香港，即系所谓本土嘅范围，包括你喺港珠澳大桥，你都避唔开香港嗰套程序嘅。 你讲得啱，即系话佢可以接驳到咧港珠澳大桥嘅内地段噶嘛。仲有一点，就算坐船，而家香港其实唔少嘅朋友咧，佢住响长洲啦。或者愉景灣啦，甚至有一啲咧，佢坐船去珠海啊，去南沙咧，都係一個鐘頭嘅船程。如果大家俾你揀，你能夠百零萬買到兩方一廳最少嘅，跟手你仲可以揸嗰個二三手車，而家可以24小時通關嘅，去到珠海嘅位置，去到中山嘅位置，或者去到南沙嘅位置嘅時候，即時幫青年人解決一個居住同埋交通。 我諗你用咗十年咁短時間，係咪太過樂觀啊？你起条桥，你都要做一啲可行嘅研究。你最起好，你讲珠澳大桥都讲咗十几二十年。 如果佢系接驳桥，就唔需要咁耐啦。而且你见到中山去深圳嗰三种铁路桥啊、隧道咧，佢都唔需要十年，五年之内解决咗噶噃。即系如果，所以我哋会谂，当自己能够解决，梗系优先啦。有啲嘢自己未能够，尤其短期未能够解决，而嗰个诉求、那个需求又非常大嘅时候。即係民意嘅訴求啊，咁係咪揾國家幫幫手？呢個係其中嘅選項。 當 然，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做到，係更加好嘅。 陳勇啊，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其實內地嘅民眾點樣睇啦？見到即係香港文匯報都曾經做過一個喺網民嘅投票咧，其實即係比較大部分接近70%嘅人係反對嘅。咁其中有啲人會覺得係即係點解要幫香港咧？即係有啲講法就係東方之珠，點解好似變咗東方巨嬰咁咧？有啲人仲會用到喂，點解要割讓咗個島俾香港咧？咁嗱，點樣處理呢啲情緒咧？ 嗱，邊個地方都有唔同嘅意見，呢啲正常啊。咁如果將嗰個地方填好之後，全部俾咗香港，咁內地嘅民眾梗係覺得搞錯，俾曬佢哋。但係如果嗰個填好之後咧，係發展商業，唔係純粹住宅，純粹住宅咧，我哋覺得。嗰、那個經濟問題未能夠解決，尤其青年嘅就業。如果係裏邊能夠有商業嘅，能夠咧促進大灣區嘅互通嘅，大家都能夠向裏邊得益，而且裏邊咧相當一部分咧可以，譬如話你填好之後有一半俾到 廣東省或者珠海啊其他當地使用嘅時候，尤其啲地方多嘛，咁大家共同發展，能夠當地嘅 GDP、當地嘅經濟都促進嘅時候，就等於改革開放四十年，香港市民翻內地投資，廣東省都唔知幾受歡迎。 但 最緊要係共贏咯。 但硬件以外，你從你人大嘅身份，你覺得喺個軟件，即係尤其是無論係填咗出嚟嘅陸地同埋水域嘅管理重新劃分嗰方面。走个程序会是怎样，或者遇到什么挑战或者困难呢？ 我见到呢，如果是大家双方慢慢谈，就是时间比较久一点，因为它符合两边的相关法例。但如果那个地方是纯粹内地的，譬如南沙有一块地方的，或者珠海即是等于它横琴了一块地方，是内地的即是当地政府的权利，但是它可以给我们用呢，那相对会快一点。那中间呢，其實有一啲好嘅 sample 喺度嘅，譬如前海又好，或者深圳某啲地方啦，或者珠海橫琴某啲地方咧，佢當地雖然係當地嘅權利或者佢自己嘅管治權，但佢裏邊已經咧實施咗相當多係港式嘅方法，包括譬如話你前海嗰邊，佢已經請香港退休嘅法官啦，或者法律人員啦、律師咧，喺嗰邊咧有一啲調解啊，或者係經濟方面嘅。糾紛嘅一啲判決咧，係跟香港模式嘅，嗱咁樣會快啲咯。甚至某種程度，有啲朋友講，喺當地有一個類似香港城咁樣嘅 即 係 呢個就純粹借用土地嘅啫，嚇，即係唔牽涉你哋嘅構思裏面就唔牽涉管轄權噶啦。 嗯，明白。 呢、這個係最快。當然，如果長遠有一部分咧，好似澳門大學咁樣咧，佢攞咗某一塊地方珠海嘅，咁就牽涉到管理啦。 好，唔該曬你，陳總，民建聯副主席。 唔該曬。 一名解放军士兵已经获得氧气、食物、保暖衣物，以免受高海拔恶劣条件影响。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说，经了解确实有一名中国军人被印方拘留，很可能是迷路所致，中印正在沟通，印方的态度比较积极，双方正朝着妥善解决事件的方向努力，又相信事件不会导致边境地区新的紧张。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下午四点个热带低气压就距离马尼拉以东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到29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近住翠屏南村嘅慢线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而家一带嘅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龙尾近九龙面粉厂。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坏车阻路，虽然已经系拖走咗，但系龙尾咧都去到近九龙面粉厂。而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较早前近住启业村嘅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场，而家龙尾就分别去到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宜道。就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分别排到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宜道。而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瑞丰花园有意外，龙尾新田围村。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 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一段挤塞，塞到近尖沙咀中心。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近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近住营点一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坳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屿干线欣路站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Ada 杜文慧除了是万能妈妈和开心日报主持新闻之外，其实她还是音乐剧的女主角来的。这次我梗是把握机会实行跟她一起 开心好声音。 每次邀请唱得有 talk 得的朋友现场 jam 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評論員係林小魯，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香港嘅土地嘅未來啊！嗱，我哋就快咧立法會又會傾明日大嶼啦。剛才咧，我哋同陳勇啦，即係民建聯咧，就之前咧就一路都好都鼓吹緊一個即係發展桂山島嘅，可能就係類似澳門橫琴嘅模式啦。成個而家都荒荒地嘅島啦，都有人住嘅，都有數以千計嘅人住嘅。咁點樣去發展，令到可以雙贏咧，或者係香港有好多設施可以搬過去咧，甚至住宅搬埋過去咧？嗱，聽嚟聽去咧，我唔知阿林小姐有冇咁嘅感覺咧，就係、是、我都會覺得佢有個桂山島，你要咁樣發展，要十年內起好曬嘢。咁乐观，其实都系冇乜可能噶，同埋真系都几远下噶嗰个位。 但我谂工程上边咧，即系我哋唔可以假设桂山岛咧就好似一啲一般南海啲岛礁咁样咧，因为嗰啲浅水啊。而如果大家即系记得嘅话咧，其实我哋依条港珠澳大桥咧系唔单止世界级嘅宇宙级工程。嘅即係值得好，我哋好自豪嘅 難度都係宇宙級 超高噶、啊、因為你其實成個珠海嘅海口咧，沖出嚟嗰啲淤泥咧，係、 嗯、 對工程咧，任何起嘢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難度咁。咁、嗯、但係克服係肯定係能夠克服嘅。不過你話喂係咪可以真係喺張紙上面畫個圈，一兩年就可以出到嚟咧？咁我覺得咧。嗯就算專家都好啦，要經過好即係一個好深入嘅論證咧，即係依個就算用內地嘅程序走咧，我覺得都係要好小心處理。 第二，始终个路即系个位置嚟讲，佢系即系以香港嘅标准嚟讲，佢真系偏离咗香港嘅主体啦，咁样。咁你话，诶、哎，我搭船都唔系好耐啫，咁啊，咁当然我身边亦都有唔少朋友日日往返澳门嘅，以往即系工作需要，咁嗰个系少数啦。 同埋搭船咧，都如果你话慢慢行嗰啲船咧，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喺长洲搭过去大亚洲啦，都成个钟噶。桂山島再遠啲，所以你一定要搭船嘅話咧，就係搭快船。搭快船其實嗰個交通費一定係好貴。 係啊，即係其實如果大家稍為留意一下嘅愉景灣原有嗰個交通費，其實都唔係平時咁。但係諗下去來往返愉景灣同往返即係大嶼山最西南端咧，嗰個船程咧係差好遠。 同埋我可能有啲杞人憂天咧，就係、是、我成日都睇住嗰啲颱風啦，我哋成日話。喂，个暴风圈或者个风眼壁咧，争少少就搭到香港啦。嗰阵时山竹又系，天兔又系，啱啱嗰次八号风球，上个两个礼拜嗰个八号风球咧，亦都话，喂，香港对出吓、啊，只系20-30公里出边咧，就系、是、已经好大风噶啦，吹紧烈风噶啦，所以咧要挂八号风球。咁、那个位咪就系而家讲紧桂山岛、万山群岛嗰个珠江口嗰个位咯。 系啊。 咁所以嗰度其实系，如果你话打风咧，就嗰度系最当风啦，烈风、暴风都齐晒嘅。 所以即系调翻转头咧，你话即系作为一个好长远嘅真系成个区域嘅策略性嘅规划，讲到点样将我哋嘅货柜码头啊，各方面一啲主要嘅设施咧，系咪可以去搬离咗香港原即系依家我哋嘅境域？咁呢个我谂可以研究，可以讨论。但如果你作为中短期措施嚟讲咧，呢、這个咧就。我又翻去，其實大家即係都想提下大家咧，我哋成個社會花咗成年幾兩年時間咧，就即係個覓地小組啊，係巨細無遺睇過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土地供應嘅選擇，咁唔係冇討論過。咁如果我哋依家又喺原有嘅討論嘅清單以外，再去揾一啲新油出嚟嘅時候咧，咁嗰個討論咧就隨時沒完沒了啦。 嗯，嗱咁嗱，而家咁讲法就系、是、嗱，桂山岛又好似都唔系容易去搞啦，而且你牵涉到好多不同部位同埋珠海嘅要商讨啦。如果你话搬个货柜码头去桂山岛，咁啊空翻个葵涌货柜码头出嚟，咁我又谂起喂珠海啦，即系隔篱都已经有个好大嘅货柜码头，你又靠近佢一啲咯，佢究竟能唔能够接受到又一个货柜码头喺佢附近出现呢？咁仲有嘅就係、是、咁，其實點解要隔即係要講桂山島呢個發展嘅規劃咧？即係背後究竟有啲咩目的咧？真係諗唔通啊！不過咧就會唔會就係話啊嗱，桂山島都唔得啦，咁一定要明日大嶼咧？係啦，而家仲有明日大嶼先，似乎就係阿林鄭月娥嘅所講就係、是、嗱，而家人哋桂山島就算填海咧，中央都唔係好接受噶啦。而家我哋中央咧好重視環保嘅。咁就自己搞掂啦，可能系咪咁咧吓？ 咁其实即系如果就咁听特首讲，咁佢态度都相当坚决啦，系咪？咁亦都即系我谂信息出嚟就系、是、呢、這个延伸咗呢年嘅立法会咧，亦都会将明日大屿嘅前期研究摆翻上去讨论啦，咁样咁啊，即系即管睇睇各方嘅政党点样去跟进处理呢样嘢？ 嗱，大家听紧嘅朋友啦吓，听众朋友，对于未来嘅土地又喺边度嚟好咧？由桂山岛填海到明日大屿啊，大家觉得啊边度填好咧？定系度度都唔好填咧？咁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咧就系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清啊，陈剑清你好。 系欧家伦好啊，林小龙好。 系想问一下咧，嗱，林郑月娥琴日嘅讲法咧，就系话即系内地水域造地啊，填海其实而家好难噶啦，咁所以都系喺自己度填翻啦。点睇呢啲讲法？ 系啊，其实即系我哋好似呢一两个月讲紧好多啲好空中楼阁嘅嘢嘅，即系讲紧桂山岛可以即系是但画条桥咁驳过去嗰啲咧。即系其实如果你真系搭个船去附近嘅水域咧，你又知其实。是基本上真係好唔可行嘅一啲選項嚟嘅，咁但係我哋就好似都花咗唔少時間去討論一啲好似好長遠，甚至其實都即係實話未有一撇嗰啲咯。但係其實就我哋而家個房屋問題咧，其實最欠缺，如果你根據政府本身嘅數字都係，即係我哋係最欠缺一啲中短期嘅一啲土地去解決 房屋問題嘅，係啦，其實唔係長期，長期其實爭好少嘅一啲房屋嘅即係土地需要嘅嘢，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個眼光應該要集中翻喺一啲中短期嘅土地發展咯。如果真係去處理一啲我哋講緊房屋同埋土地嘅問題，係 啊，點睇咧，林小露？ 咁但係陳建清依家新界東北收緊地啦，係嘛？洪水橋亦都開始推進咧。你自己覺得會唔會順利 啊？其實依啲都係一啲我哋叫長遠計劃啦。而家政府都係已經預留咗喺佢長遠嗰個計劃裏邊。其實依啲就已經係政府已經有啲已經收緊地添啦。係 咯。 咁但係其實而家我哋講緊係中短期嘅政府，你見到有好多一啲施政政策都係碳慢板嘅，即係包括一啲中地啦。例如閒置嘅一啲政府土地，其實冇好好咁樣去盡量咁攞出嚟善用啦。賣地嘅速度唔知點解好似越嚟越慢啦，係啦，即係好多一啲土地，其實你見到本身林鄭月娥去應承嗰、那個公私營房個比例本身係73%嘅，即係70%係公營。咁而家今年其實已經去到差唔多55%噶啦。咁所以其實依、這個如果你話個房屋問題個責任喺邊咧？咁其實而家現屆政府係有好多嘢可以做，即係點解會個土地分配而家變咗調轉頭係又唔達標，跟住就將個問題好似歸咎係一個要好長遠，即係例如明日大嶼呢一啲土地發展計劃先可以解決到咧？點解唔係一啲短中期嘅時候，其實已經要加翻上？ 林鄭月娥嘅講法嗱，似乎佢講緊嘅就係話每次咧，即係喺揾地去插啲樓起上去咧，都打餐死嘅，咁啊不如打餐大噶啦，一次開拓1-2千公頃嘅土地，即係呢個佢嘅講法。 係啊，我哋都希望，例如喺中地上面政府都可以積極啲，因為其實而家我哋講緊1000公頃冇包含喺任何現有發展計劃嘅，跟住另外仲有1000公頃以上咧，係發展商囤積住手頭上嘅。咁、你見到林太就好仁慈嘅，今日個講法係話啊，其實啲發展商都唔捨得攞出嚟係咁樣做公私合營咁樣。咁其實呢啲土地資源係咪應該要政府要主動啲，用收回土地條例嘅方式去？徵收翻去解決咧，依啲先係短中期嘅策略嘛。如果你講例如話要無端端海裏面做一個人工島，其實係講緊上10年甚至20年嘅一啲發展計劃嚟，其實係好空中樓閣嘅，係啦。呢、這個社會其實都一直都知道，其實呢一啲計劃其實係又用好多嘅公帑同開支啦，以至於其實唔係對應緊而家中短期我哋實質嗰個需要嘅，咁令到公眾會覺得係。即係個發展嘅目的好唔純粹 咯、啊。但如果我用翻個調翻轉頭啊，我用翻個陰謀論嘅角度，如果真係要官商勾結啊，成咁好簡單嘅啫，將發展商嘅擁有嘅土地或者一啲中地，政府咪改劃咗佢做住宅地咯。咁好快手，佢哋搞得掂噶啦嘛，係咪？如果有利之所在，係嘛？點解又要去徵地？搞一大堆嘢咧，因为征地嘅时候你就好多复杂嘅问题出现噶咯。 其实如果你改划嘅话，就真系官商勾结啦，即系因为佢哋直接帮紧一啲发展商去释放佢哋潜在嘅土地利益，然之后起嗰啲房屋性质，亦都唔系解决我哋最需要嘅房屋需要嘅。咁所以其实收回土地条例咧，其实我哋系讲紧征收翻嚟做公屋或者居屋。其实是绝对合理同埋有呢个需要嘅。我唔明白点解政府去到而家一刻，成日都用理，即係可能法理啊各方面去拖延，唔去做呢样嘢，然之后开一个公私合营嘅政策。而家今年呢就冇发展商敲，然之后仲话呢要去即係睇下可唔可以透过啲保地价政策再减价，甚至係免保地价形式。咁呢个其实我觉得係有啲喺个房屋同土地政策一错再错嘅情况。 咁嗱，系啦，林小露，你觉得点咧？即系譬如话，而家好多我听陈剑清讲，成日都会觉得，譬如收回土地系好直接嘅方式，咁然之后起公屋居屋，亦都系大家想要嘅嘢。咁但系过程中又唔系咁容易嘅，点睇啊？ 嗱，我谂好简单，即系睇翻香，即系我哋所谓以往嘅新市镇或者今时今日嘅新发展区嘅征地嘅过程，由规划到征地，即系陈剑清喺度，你都了解。有好多方面嘅反對嘅意見，如果你話，我就咁畫一塊細嘅，我一定係細過個新發展區啦。你就咁徵咗佢做呢個公營房屋用途，係咪個時間上邊 無論規劃的時間或者工程收地的時間是會短過一些新發展區呢？ 是因为林主任，我管你都熟悉规划啦，你都知道新界东北发展其实之前嗰几年点解完全静咗呢，系同政府呢专登要设计一个公司合营帮发展商去换地呢，要等佢换完一批地然之后先去再征收呢，系好有关系嘅。即系呢度大大话话用咗三四年四五年嘅时间，纯粹系等啲发展商自己私下换地嘅。 陳建清，我純粹 發展計劃係好清楚嘅，即係我對我哋嚟講咧，其實成個發展計劃係政府冇主動去進行喺個土新界裏面嘅發展主導權，佢自己係放開咗。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成個例如香港嘅土地問題嘅癥結，就係話有人阻住佢做地，其實邊個阻住佢做地咧？即係其實係一啲既得嘅土地利益啊。發展商咧，定係一個普通即係市民，其實根本喺成個土地規劃嘅制度裏邊係冇權嘅，係啦。咁而家成個發展，即係例如林鄭月娥嘅言論，就好似將一個問題咧，純粹轉嫁喺一個冇權去決策嘅人手上，就話佢阻住咯。但係其實實質阻住係邊個咧？ 我諗即係大家會有唔同嘅角度去批判政府啦，即係呢個亦都即係。正常的在一個公民社會上，但如果我們看回歷史來說，起碼 我自己作為一個退休的專業人士，在這方面我93年開始規劃無論新界東北西北的遇到的反對意見呢就各方各面的、啊、即基本上不同的人包括居民包括有不同的團體都有反對意見、蹉跎了很久很久，也都即大家都會看到，正在規劃的階段的時候，當時也都會講到，哇，是不是作為一個即深圳後花園啊、富豪後花園啊，這些咁嘅角度去看即新界東北的規劃。如果我哋話，喂，這個不是一個政治問題嚟嘅，政府可以根本不理這些意見，啊，就咁繼續推行的時候，嗱，咁依個係咪我哋想依、這個即政府是一個咁嘅態度去處理？而實際在個過往的過程裡面。今時今日亦都出現好多嘅訴訟，嚇咁依啲都係我哋必須要面對嘅一個即係政治嘅現實。政治現實往往係比工程上邊嘅挑戰更加大。咁嚇、面對到依啲現實嘅時候，亦都係即係點解我個人嚟講，我就政府去揾嘅覓地小組去睇咗好多唔同嘅方案嘅時候。是不是都要多渠道一起去推动呢？剛才你讲的中短期的一些的动作呢，其实上届政府就做很多了，正正就是今天就是我们现任的特首去讲话，喂，打很多一些散的揼石仔的打的散的仗，不如砌一铺大的，那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态度就可以處理到中短期的問題呢？我相信這個是很難的。 陳檢清， 我覺得這個講法就，如果你說是面對政治現實，純粹面對政治現實去做一些 土地的選項，那就會變成一個欺善怕的情況， which 就是可能以前即是這幾年、即是政府就是被人批評的，就是環州事件，你只是收一些非原居民的村，然後不收回一些即可能買一些鄉紳囤積住的宗地，那有這些情況其實是更加導致到個土地嘅爭議，令到更加慢嘅嘛，成件事。即係我哋而家係諗緊一個整全嘅房屋同土地政策，係所有人都認同嘅，唔係要專登走去揾一個、即係捨易取難嘅一個發展計劃，然之後就引起成個社會矛盾。 陳劍青，不如我轉一轉咧，就係另一個議題咧，就係關於明日大嶼嗰個錢嘅問題啦。即係一路以嚟，大家都會關注，即係而家講緊個6000亿，甚至可能到时就是10000亿的钱啦。咁嗱，而家有好多嘅意见咧，听到就话唔使惊嘅，即系可以发债，可以卖楼花、卖地花，可以积赚添，即系嗰个财政方面咧就唔需要担心嘅。点睇咧？ 系啊，你其实卖地花咧，即系只不过你预售咗块地咁，即系佢冇额外到令你多咗钱嘅，即系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其实如果系用公司入营嘅形式咧去做咧。其實會有另一啲問題嘅，即係我哋就會擔心究竟會唔會未來嗰個計劃，即係例如話人工島係想去解決我哋嘅土地房屋問題㗎嘛。但係你就將一啲可能有盈利嘅一啲土地呢，就愛嚟私有化佢，然之後就又係起咗一啲私樓豪宅啦，係啦。咁其實 是不是真的最尾是对应翻本身我哋要去解决嘅房屋同土地问题呢，会唔会成个土地嘅发展计划或者规划俾私营嘅利益带住走呢？ 但係会唔会咁样睇，就係其实嗰个财政嘅问题或者投入嘅资源，我哋又真係唔需要好担心会掏空库房呢？因为的确有钱返返嚟㗎嘛，好快添可能係。 其实都唔一定，即係例如而家话可能做多咗地，咁其实都系要睇政府点样卖㗎嘛啲地。即係佢會唔會一次過買好多地，然之後而個市場又係買到呢？咁樣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你成個土地發展計劃，我哋講緊而家講嗰個6420億，其實係講緊而家係一個基本嘅估算啫喎。即係例如佢裏面好多一啲當中話要搞啲智慧城市嘅基建啊，即跟住可能而家三跑面臨嘅問題就係海沙冇，然之後有延期嗰啲超支嘅問題，全部都未計嘅。咁所以其实成个人工岛系而家系有好大好大嘅一个不明确性喺度。咁所以其实究竟点解即系喺一啲咁唔详尽嘅情况底下，甚至连而家基本一个公众咨询嘅过程都冇嘅。系咁所以其实呢个系好大市民质疑，系有佢道理啦。 好，唔该晒你，陈剑清，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啦。大家有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叶先生啊，叶先生。 诶、hey, ，你好啊！ 你好， 系冇啊？咪就系头先一路听收音机听你哋讲，就系话，我唔记得咗边位嘉宾啊，话咩用十年可以起到个咩发展到个桂山岛、 啊？陈勇啊，陈勇吓， 系我觉得陈生真系太过乐观同埋太过天真啦，真系好老实讲，你问我十年喺个岛真系冇乜可能，旺角嗰条桥都起咗廿年啦。 咁所以而家交俾内地起啊嘛，唔系香港嗰啲工程，唔系香港政府起啊嘛，就系讲紧。 如果咁讲咧，咁啊可能真系啱喎。咁如果咁样讲，可能真系可能年几两年起好咯。学佢话斋，边度又喺度减啲啊？呢度又可能突然之间有个批文啊，就研究都唔使研究噶啦，即刻就可以动工咁样样噶啦嘛，佢哋。 嗯，系啊，所以就系话咁样系有可能咯。 系咯，咁样先有可能 咯。 但系你问我嗱，即系如果讲翻真系正常嘅话，你问我咧，其实我觉得香港系有好多土地咧系未发掘出嚟嘅。即系你问我新界嘅乡郊或剩咧，其实有好多系私人持有嘅土地咧，其实佢哋系hold 咗好耐。咁所以你问我，即系可能最近你话新界可能西北可能屯门啦、元朗啦嗰度，其实都有好多新落成嘅公屋啦。但系其实咧起好咗嘅公屋咧，其实比政府之前咧所预计嘅规划咧系细小型好多。即系我谂好多原因都系可能同。即系私营，即系土地嗰间个发展商倾唔掂数咁样样咯。 明白。 所以都要研究一下，其实啊，系咪真系喺呢一方面可以再出啲力咧？你哋成日佢未话咩要摸底成，我唔知摸啲乜出嚟，系咪啊？摸完都系咁。 好，唔该晒，多谢叶生嘅意见啦。大家对于即系香港嘅土地长远规划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多间传媒专访，提到将到北京商讨维港政策，涉及金融、创新科技、航空业和民生，有望纳入新一份施政报告。又话理财通一定不会走数，倾妥细节就推出。他亦争取尽快落实健康码，提及可以将广东抵港人士归为第二类。根据政府早前修例，第二类指明地区抵港人士符合相关条件下，无需接受强制检疫。林郑月娥又说没有听过中央讲过会在内地填海造地帮助香港，她认为不如让香港在大屿山、交椅洲填海。她说在开拓土地方面，倒不如一次过开拓12000公顷土地。又強調現屆政府將從政策入手，改善收地賠償和安置。市建局向九龍城啟德道、沙浦道項目業主發出收購建議，住宅收購尺價是實用面積每平方尺17,698元，以同區7年樓齡單位尺價計算。項目合共涉及約460個業權，業主將有60日時間考慮。收购手续完成后，市建局会为合资格操额 市建局会为合资格租客提供特惠津贴，同为合资格的住宅租客提供安置安排。市建局初步建议在项目内提供约40,000平方米的住宅楼面面积，亦会兴建一个地下广场给公众享用，并会连接政府的行人隧道到启德新发展区，与项目预期2030-31年度完成。已被取缔的香港民族党前召集人陈浩天，在去年光复上水游行完结之后，涉嫌参与非法集结，并涉嫌从后推了便衣警员的头盔一下，被控非法集结和袭警。案件今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预计审讯3日。陈浩天否认两项控罪。南韩仁川市一名17岁少年接种流感疫苗2日之后死亡。疾病管理厅话，事主上星期三在一间私营医疗机构接受免费接种，接种前后没有异常反应，但两日后死亡。他接种的是国家统一采购的疫苗，目前未能够确定事件是否与接种疫苗有关，正是等待医学鉴定结果。天气方面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2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狮子山隧道公路一带交通线。之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瑞丰花园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刚才都比较塞车的。现在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不过还是比较多车一点。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瑞丰花园段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了场，现在是多车啫。隧道方面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现在就交通回复畅顺了。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在黄大仙凤舞街，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仍然多车，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变电站。九龙区路面方面，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翠屏南村之前就曾经有坏车事故的，坏车走了，不过都是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而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平石村一带仍然是交通繁忙的，龙尾近启祥道。新界的路面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都还是较为多车一些，龙尾在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北角七姊妹道今晚有工程的，在今晚9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七姊妹道近住健康东街那段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大埔的安慈路都有工程，在今晚的10点15分去到听朝早上6点，所有车辆临时禁止在安慈路昌运中心方向右转安祥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近排都有啲唔同嘅群组又出现一啲小型嘅爆发，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而家系第四波，好可能会喺短时间之内咧进一步恶化，关闭高危场所，经济嘅影响咧相当之大，迫不得已嘅情况下先至去做，政府要谂办法增加巡查，明显违规要多啲作出检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 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讲紧香港嘅土地问题啦，究竟系咪明日大屿要起咧，甚至桂山岛都要填海咧？刚才我哋访问咗本土研究社嘅陈剑清啦，佢好强调咧，就系而家嘅呢啲填海大计咧，其实都系好长远嘅，而一啲中短期嘅一啲觅地嘅方案，其实政府一路都做得唔好。咁啊，林小鲁就唔同意嘅，睇嚟吓。 政府做得唔好咧，我哋。就算你幾幫政府講都好啦，佢都總有不足嘅地方嘅。咁但係我哋唔可以撇開個事實咧，就係、呢個事實好簡單。你任何一個地方，就算係你話我原本愛嚟泊車嘅啫，我想起棟樓喺嗰度，係咪冇爭議嘅咧？唔係噶嘛。你上城規會嘅一啲嘅資料輔導一抄，你知道好多好多嘅反對意見。你唔可以話嗰啲地區意見完全冇理由嘅。系嘛？我多咗人就会自然会多咗车啦，多咗车我会塞车啦。就算唔塞到我嘅时候，可能架车兜到我嗰度嘅时候，我上车又难咗啦。嗱，呢啲嘅意见咧都会系影响到个决定。而家时间上边一定有影响。咁当然喺个过程里面，就会有妥协咯。我原本可以起到咁多嘅，我假设啊，一个好典型例子喺长沙湾海皮嘅，原本系做呢个批发市场嘅。原本起到2800个单位，经过一轮嘅倾谈妥协，咁咪起2200个咯，咁又少咗600个啦。咁永远即系呢类嘅唔系绝对科学嘅嘢咧，佢都系有一个所谓妥协嘅艺术喺度。而经历咁多年里面咧，我哋即系头先讲翻依家嘅所谓新发展区嘅发展，大家面对睇翻嘅历史，好多好多唔同嘅团体用唔同嘅意见。去即係有爭持啊嘛，咁呢啲嘅情況咧係會拖慢得好緊要，包括一啲中短期嘅。 所以我哋係唔可以咁理解咧？成日講明日大嶼或者甚至桂山島，其實都解決唔到眼前嘅問題嘅喎，即係唔係眼前添？幾年、十年、八年都解決唔到 嘅 喎。 冇可能解決到眼前嘅問題嘅，但係只不過就話，如果長遠嘅問題，因為佢好長遠，我唔理佢，慢慢先嚟啦。咁我哋只不過就將我哋依家嘅問題。拖延咗好後，即係後幾代咁解啫嘛。咁所以即係長中短期一定要同步一齊行嘅。 好，大家有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啦。電話裏邊有伍先生啊，伍生。 係你好，你好，你好。上個禮拜咧就聽到阿鄭耀棠佢哋嗰個記者會記招啦，有記者問佢喂，嗰、那個地係邊個管理？咁佢哋就話喂，如果整咗出嚟咧，就我哋香港人管理。 你講桂山島啊嘛？ 系啊，应该系啦。佢哋有记者话，我听到咁即系又系俾你传地啦。喂，大佬，香港有七成嘅地未开发啊，大佬，而家你知唔知啊？ 咁就好难开发嘅，嗰啲大山嚟嘅。 香港而家唔系冇地啊，香港人自己倾唔掂嘅问题啊，即系等于垃圾征费。喂，而家使唔使啲垃圾五蚊喺大陆啊？喂，香港人要唔要面噶？ 即系你都觉得唔应该话要。内地点样帮手啦？ 喂，大陆系一个人均 GDP 咩嘅地方？喂，你呢啲有冇廉耻嘅咧？讲埋啲咁乜嘢？喂，你香港人七成几嘅地，你自己摆、你自己喂，因为啲楼价你哋托住佢，你唔想人哋其他有楼住，唔想起高个楼价，系咁啊嘛。而家你咁样讲唔掂，你入个大陆唔该俾地咧，解决咗嗰啲年青人去啦。真有冇搞错啊？即系我冇唔知丑啊！我觉得啲人 即系你觉得自己嘅问题自己搞掂佢啦，系嘛？ 根本系自己做出嚟嘅问题。喂，你要大陆同你搞掂，哇！香港人点去搵食啊？去咗海边见到十四中嘅人，哇！你啲香港人咩人嚟噶？ 明白，好多谢伍生嘅意见啦。伍生嘅讲法咧，其实喺内地一啲网络上咧都会见到嘅，因为呢个都系见到系文汇报嘅。報道嚟嘅添，因為佢哋發表即係發起咗一個網民投票啦，其中有啲內地嘅聲音咧，就係都話啦， 即係香港自己有地就唔開發，其實又係嘅，即係喺其他人嘅眼中，香港有即係有一半嘅土地係四成嘅土地係郊野公園，另外有一啲綠化地等等咧，有六七成嘅地係未開發嘅。當然啦，要開發亦都好難咧，因為喺個大山度啦。咁但係即係會令到人哋有感覺就係、是、喂，點解要借地啊填海借埋俾你咧？咁神經病咁啊！呢個係內地一啲網民嘅一啲反應啦。有啲就話即係東方之珠變咗東方巨嬰嚇，自私自利咁樣啦。嗱呢種嘅態度，我諗其實而家你都可以想像到噶啦，都可以想像到即係。香港又唔係真係冇地嘅時候，要填埋個海送埋俾你，當然可能要俾錢啦。咁但係喺內地好多嘅市民嚟講咧，未必係咁易接受嘅。你要話點樣共贏啊、雙贏啊，有排講啊呢套説法。 講真咧，即係如果純粹，所以由始至終啊，如果純粹去係解決香港嘅問題，而我哋將個焦點擺喺桂山咧，其實無論從咩角度嚟講咧，其實都係唔容易講得過去。因为你简单来讲，从环保的角度，无论是垃圾又好，填海又好，不是说将问题摆在人家那里的时候呢，就个世界会好了的嘛，是吧？在交椅洲填一千公顷，和在桂山岛填一千公顷，从个地理的角度来讲，都是同一水域来的啫。虽然在管理的角度，一个是珠海管理，一个是我们自己管理。所以真係有啲問題，我哋自己係需要去處理好啲。即係我成日希望就係、是，如果大家係去盡量去理性去睇個問題嘅時候，有啲問題我哋自己處理得到，就盡量唔使人哋去處理。人哋去處理幫我哋處理咗嘅時候咧，無論我哋感唔感恩都好咧，中間嗰個出現嘅矛盾咧係會增大。 嗯。好，电话里面仲有钱先生，钱生， 系你好啊，请讲， 系 啊， 林小路喺度，系， 系，即系好同意你嘅讲法。其实香港基本上就唔系一个冇土地嘅问题，啊，我哋即系如果你睇翻呢个土地，即系嗰个运用嘅表咧，我哋27%，即系只系得27%左右系 built up area， 其他啲冚唪唥都系郊野公园、农地、中地。啲丁地啊，即系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土地系可以发展嘅、啊，即系你如果林郑话佢系做实事，不如做单大嘅咁样，其实即系我觉得就好唔实际啊！佢系咪喺度呃紧我哋咧？你睇嗱，30几年后你先至有1000公顷嘅土地用， 十几年嘅根据规划。 咁你谂下，你即系沉降都成20至20年啦，吓咁、你可能7-8年嘅施工期，加1-2年嘅、即系呢、這个即系环评报告，咁加加埋即系成30年过外嘅，系咪？ 系噶，你成个成千公顷发展晒唔止添啦，吓。 啊，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点咧？即系侯志强咧都回应过明日大屿计划噶啦，个政府俾1500亿我。我就同你即係擺平曬所有嘅問題，咁啊同你喺新界揾幾千公頃冇難度噶嘛，講過噶呢句，公開講噶喺媒體裏面講，即係話政府以前用嗰個藉口咧，即係話佢用動用呢個土地回收條例啦去收新界嘅土地咧，係俾人哋司法覆核嘅會啊，這個、呢個咧係唔成立嘅。 明白。 其實喺阿侯志強。佢呢個片裏面你已經睇到係 明白嚇，侯志強真係咁講過，我都有啲印象啊，林小露。 我諗咧，如果大家睇翻即係政府以往收地面對種種嘅困難咧，都唔需要我點闡述嘅。不過嗱，好現實啦，即係我哋睇好多地，除咗郊野公園嗰啲山地之外咧，就算好平嘅地，譬如講古洞北啊，好大片我哋叫朗園嘅地方咁嗱，依啲地方咧，我哋都劃咗做保育用。南端咁可能有好多嘅农业啊，我哋需要去保住。嗱，依啲亦都系即系，尤其是我讲新一代咧，系好重视嘅一啲嘅价值。咁如果你话，我眯埋眼，你总之平嘅就起地啦，起咗佢啦。咁系咪有好多地咁又系？不过即系你话可惜又好，我哋值得珍惜又好咧。現代社會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價值咧，我哋需要喺度中間要作個取捨啦。 我哋轉頭翻嚟又講下另一啲嘅用錢嘅問題。 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喺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週年慶祝大會致辭嘅時候咧，就好似冇乜提及香港嘅角色。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 我成日覺得內地同我哋嘅關係咧喺金融嘅層面咧就好似咧大熊同叮當嘅關係，有啲情況要有一個國際嘅城市嚟幫到我哋自己國家手嘅，咁我哋可以作為一個解決方案嘅提供者喺呢個過程入面咧揾到我哋嘅定位。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扩阔知识领域， 网络文化通识。 做编剧系咪好难呢？点样可以入到电视台做编剧呢？今日星期请紧刘天赐上嚟，咦，即系我，我都未知嘅。 系啊，赐官，讲下你嘅成长故事、编剧生涯同戏剧人生啊。 总之广东广西，噏三噏四啦。 好啦，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八点到十点，刘伟恒、梁伟勤。何亨手下留情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白化症是一种隐性遗传疾病，患者的皮肤无法活呈乳白色，亦都会出现弱视、斜视或者眼球震颤等等的症状。星期二精明一点将会讲解白化症对皮肤和视力的影响。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當我哋剛才講緊政府要大規模填海，可能要即係抌幾百億、幾千億落海去填海造地嘅時候咧。嗱，啱啱咧，即係過去嘅呢個週末咧，就阿羅志光啊，咁佢啊勞福局局長啦，喺網誌嗰度咧就提到咧，就擔心一樣嘢，獎券基金咧，唔知會唔會乾塘咁話，就話咧，由於咧，因為六合彩咧已經暫停咗大半年啦，咁好多社福嘅資金咧，包括一啲安老設施咧，就係靠呢個基金咧去支持嘅，咁而家咧呢個用嘅錢。就越嚟越多，而嗰個收入咧，六合彩嗰個收入就冇咗嘅話咧，咁啊怕會影響個其他嘅安老建設喎，林小露。 係啊，我都特登抄翻啲資料嚟睇咧，咁啊又發覺好得意一樣嘢咧，就當然咧，即係賣六合彩依樣嘢咧，係佔咗個獎券基金嘅。收入咧係大概五六成度啦，咁多年嚇，咁啊當然亦都有附帶嘅利息嘅收入啦，咁但係就唔係全部。不過如果我哋純粹睇翻即係入不敷支依個情況嚟講咧，唔好講話近依一年嘅一啲嘅大手筆嘅使用啦，其實個增長都幾得人驚嘅。如果睇翻2015年、2016年度係使緊9亿幾。去到2018-2019年咧，就使緊17亿几喎。即係如果你用9亿几嚟做基礎嘅話，三年嗰個增幅成80%喎。啊，咁啊，即係好明顯咧，其實呢、這個即係某個角度嚟講，使大咗唔係一定壞事嚟嘅。即係我哋社福嗰個投入係多咗。咁但係嗰本身個基金嗰個作用咧，其實好多時係針對原本一啲嘅社福設施嘅維修啊、保養啊。或者一啲嘅配置嘅增備啊咁樣，咁就未必係針對一啲大型嘅工程咁。但係近日嚟講，可能有兩個大型嘅工程啦，嗰、那個支出都比較大嘅。一個就係個檢疫嘅設施啦， 係啦，檢疫嗰個設施就係預留咗11亿去做呢個新冠肺炎嘅隔離營嘅。咁另外咧就係仲有小欖醫院舊址重建就預留咗18亿5千万嘅。咁啊奇怪啦，呢啲。明明都是一些基建開支嚟噶，點解又會由獎券基金出錢嘅咧？即係就手啦，其實就係、是、 依、這個我諗即係冇必要去質疑嘅啦，因為即係好多時因為有啲工程，尤其是個社會有需要嘅，我相關部門覺得急切啦，咁係咪會方便啲咧？依個渠道咁，但係如果冇咗依個渠道，如果唔夠錢嘅時候，係咪政府真係冇錢去做呢啲嘢咧？咁我又真係好懷疑喎。 好啦，電話裏邊咧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啊，邵家臻你好啊， 你好兩位， 係咪咧？獎券基金乾塘喎，係咪咧？ 就呢個真係不明所以啊，因為我哋過往社福界關心緊嘅係獎券基金水浸。当时我哋大家讨论紧嘅问题就系、是，哇，佢水浸啦，咁我可唔可以拨款拨快啲啊？ 可唔可以成個行政程序快啲啊？嗱、 水浸就嗱、是，兩年前就係232億啦，咁而家本財政年度都仲有212億嘅嚇， 係。係咯，我哋嗰陣時嘅問題就係、是，哇！佢水浸得嚟，點解會浸咧？就因為好多工程咧，好多 NGO 咧要求嗰啲即係興維修啊好，或者係加建又好咧，好多嗰個撥款嗰、那個嗰、那個速嗰、那個效率好低啊，每個 item 咧都係要交俾嗰個委員會睇，個委員會個秘書服務又支援不足。咁於是乎咧，咁就成日 jam 曬喺度，嗰啲 NGO 咧就叫苦連天啊！咁又唔係冇錢，係咪？咁但係於是乎又只不過又唔係冇需要，不過係個行政程序嗰個問題。咁嗰陣時講緊呢啲嘢嘅，所以幾年後而家突然之間，即係幾年後嘅2020年，跟住咧二月啊三月嘅時間，我哋大家望住嗰11億嘅演藝中心嘅嗰個嘅攞錢咧，大家已經鬧啦！喂，喺公務小組又鬧，喺財委會又鬧，你係咪？为咗要绕过立法会，所以喺奖券基金嗰个袋嗰度攞钱啊！咁奖券基金如果攞咗之后，奖券基金会唔会冇咗钱，影响福利发展啊？啊，我都问呢个问题，我问添， 系 啊，咁佢又话冇事啊，信誓旦旦咁拍晒心口，冇啊，唔会影响啊咁样。跟住而家几个月后咧，就猛然发现，喂，影响咗，可能会干塘，可能影响到安老院舍嘅兴建，喂，梗系 call 闹嘢啦，系咪？即系。当时同你讲，你又话冇，而家你就突然之间就话有得嚟，仲要系去到干塘嘅地步，就话影响兴建院舍嘅地步。咁但系你做错嘢，就长者找数，即系呢样嘢我点样？ 我其实有啲唔好明啦。呢个奖券基金咧，1965年就成立，嗰阵时咧就系话资助社会福利服务，而系去资助嗰啲即系非经常性开支同埋补助有期限嘅试验计划啦。咁其实有好多院舍直情去攞钱去起一个院舍，冇理由喺度出钱噶，系咪咧？我唔系好理解，系咪点解会咁嘅？ 啊，你咁样讲，我都唔知道由几时开始咧。嗱、啊，佢又如果讲明个范围咧，就安老啦、社会服务嘅支援啦、康复啦、家庭儿童啦、青少年啦、违法者啦、社区发展啦，呢啲范围咧。都系叫福利发展，都系福利服务咁样。咁咧就以前真系你话维修啊，或者系一啲买一啲office 嘅 back 嗰啲咁嘅支援啊，咁啊系问佢攞钱嘅。我都唔记得几次边年开始咧，就叫做兴建一个院舍，为之兴建一个院舍，可以系一亿声啊嘛，系咪？兴建一个院舍嘅时候咧，都系要都系由呢度攞钱，我又唔系好怀疑。几时开始系咁样？ 其实事家真系，如果你睇翻即系你实际立法会嘅资料嚟嘅，因为有几个大户咧，即系撇开近期啲真系使过十亿嗰啲啦，有几个大户咧都系即系一路帮政府起唔同嘅院舍嘅，除咗安老之外，房署啦、建筑署啦，甚至呢个房协咧都有帮手嘅咁样。 市建局啊，系啊。 市建局就冇，我见唔到名单有市建局喺度啦，咁样即系佢唔入呢条数啦。咁但系就即系除咗安老院舍，就好多其他嘅，包括一啲幼儿服务啊、青年嘅服务咧，都入晒呢条数。咁但系我反而我想问翻呢个问题就系、是，你系咪真系担心会干塘啊？嗱，讲真，212亿就算减咗应付未付嘅109亿，都仲有100亿啊。咁啊，六合彩又开翻啦。咁香港人咁爱好六合彩， 报复式投注啊。 照计应该系咪应该好快回复咧？即系你嘅角度嚟讲，你系咪真系担心会干塘咧？ 我从来都唔担心，我觉得罗志刚系过滤嘅，啊，即系严重嘅，啊，但系我唔知点解以佢对咁精打细算咧，都会有呢啲严重嘅情况。因为我同你嘅睇法一样啦，啊，香港人对于六合彩咁投入，系咪？即系个彩池越嚟越大，咁你吓死你一次破纪录。跟住只要佢一個恢復正常嘅話，好快就填翻個氹啦，係咪？點會話出現乾塘嘅情況啫？你同馬會再傾一傾，六合彩度再可以再，如果再做再鋪得頻繁啲，就更加快添。即係呢個獎券基金咁多個基金都驚乾塘，喺呢個我就從來冇諗過乾塘同佢有咩關係咧咁樣。 同埋就算乾塘咁，都係左袋即係移去右袋嘅，都係呢啲小金庫嚟㗎啦。咁咪撥錢落去咪係咯，係咪咧？ 咩加小金小金库啦，系咪？如果唔系嘅话，我点会话佢系连嗰11亿嘅检疫中心风貌不相及嘅？啊，佢都夹硬话讲到系啱，系同福利发展有关，跟住就喺个攞11亿去绕过立法会嗰、那个监察啊嘛。咁我哋嗰阵时咪闹，嗱朱凯特闹噶，喂，如果乜嘢都系福利，乜嘢都系奖基金，仲要财委会嚟做咩啊？ 啊，呢句嘢係生跛嚟嘅當時。 嗱，咁啊，羅志剛仲提出另外一啲事項去討論嘅，其中就係話，即係點樣突破安老院只係可以設置喺樓高24米以下嘅限制咧？因為即係而家安老院因為消防條例唔可以起得喺啲高樓上面起啦。咁另外嘅就係講緊點樣鼓勵私人發展項目去興建安老院啊？咁就係話即係豁免安老院面積嘅地價，咁即係到而家得一個例子啦。等等呢啲嘢又有啲咩計仔咧？有冇咩回應啊？佢點樣可以做好啲咧？ 啊，呢個真係似一時彼一時嘅。2018年咧，羅志剛自己回覆啊劉國勳嘅提問嘅時候咧，劉國勳就提出呢樣嘢啦，就話可唔可以將嗰廿四米咧嗰、那個嘅樓嗰個嘅面積嗰、那個嘅樓高咧啊係嗰、那個限制咧，可唔可以將佢調整一下咁樣？咁羅志剛當時嘅回覆咧就話而家嗰734間安老院裏邊咧，即係都係絕大部分係屬於高度嘅照顧院舍，嗰啲長者咧係用輪椅嘅，長期卧床嘅。有火警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好大鑊嘅。咁於是乎咧，所有考慮咧就必須係要用一個消防考慮。而咁啊，廿四米咧，如果放寬嘅話咧，如果比再高啲嘅話咧，咁啲消防員救火嘅時候就危險好多啦。咁咧，佢哋長者個安危咧就即係就風險大咗好多啦。咁於是乎佢就覆人哋咧，喂唔好諗啦咁樣。咁 而家要 2018年佢啊覆人哋唔好諗，而家2020年啊佢啊建議啊。咁其實你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即係其實放寬咗嘅對邊個人嘅最大影響，對就係益處咧，就係私人安老院。咁私人安老院咧就可以咧就唔係淨係起喺三樓啊，佢就可以喺8樓啊，喺12樓啊咁開啦。咁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就佢哋咧就會即係最受益或者最受影響啦咁樣嚇。 我問下林小老啦，就係、是、譬如羅志剛都提過，就係豁免安老院佔面積計算有關地積比率嗰個限制條款，係咪又應該考慮咧？係咪放寬咧？ 我睇翻現實嘅情況咧，就係、是、如果你話新建嘅安老院，你俾佢起高啲咁，其實純粹從一個專營安老院嘅角度嚟講，咁佢梗係起多咗啦。但如果你話喂嗰幅地本身喺市區嘅，佢本身係商業用地或者住宅用地嘅時候，而喺城規上根本佢有限制高度嘅話咧。咁對於個發展商嚟講，佢未必有誘因嘅，因為佢起多咗安老院，佢上面又少咗嘢嘅咯，依個一個問題。第二，如果講私營嘅現有嘅，即係唔係重建嘅話，我哋要面對嘅問題就係話，喂，佢係咪爬高啲就一般我哋嘅所謂叫群樓啊，即、就、係、是、podium 咁樣，佢都係15米嘅啫嘛，你再上就係住宅或者商業嚟嘅，咁啊要睇租金嘅差別啦。咁所以呢樣嘢究竟係咪真正有誘因呢？我調翻轉頭有機會都想要請教邵家俊。 邵家俊點睇咧？我哋仲有大半分鐘。 係。唔係我諗咧，即係佢揾呢啲私人發展商咧，即係呢個就羅志剛即係自己做議員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呢個建議㗎啦嚇，喺同我哋一齊合作咁樣。但係結果你見到咧？用喜匯嘅例子啦，成日都大家用呢個例子啦，因為唯一嘅例子啊嘛，喜匯市建局噶啦，肯做嘅時候咧，佢都係將個門口擺喺一個好後邊啊，見唔到嘅，因為驚，因為嗰啲豪宅咧，驚有白車出入影響樓價， 所以都有其他嘅考慮，好多發展商。好，唔該曬你，邵家俊，亦都唔該曬林小老。